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 场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咧，就喺法国史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咧发表演讲，就发出近年来最严厉嘅警告，正式咧就指控俄国正在对欧洲发动一场咧包含空中侵扰、网络攻击、破坏海底电缆等嘅混合战争。嗱，佢嘅英文原名就叫 Hybrid Warfare， 就强硬表示欧洲必须回应。咁啊，冯太咧今次咧就演说咧系措辞非常之强硬。咁啊，虽然咧佢个职衔只系欧盟执委会主席，而唔系北约秘书长。嗱，而家北约秘书长咧就叫吕特，就另外系更加官方嘅。但系咧，欧盟执委会主席咧，啊呢个冯德莱恩系当然系另一个机构，就系文职嘅。吓，咁所以相信系一步步。你而家叫吕特，如果咁出声咧，就更加系严重啦，系嘛？咁啊，冯太咧喺演讲之中咧，近期一连串嘅事件咧，就唔系偶然，佢话咧都系经过计算，喺灰色地带嗰度咧系滋扰，吓，而且咧系一连串不断升级嘅行动，吓，咁嗱，譬如欧盟嘅会员国波兰、爱沙尼亚、罗马尼亚近期都俾啊无人机咧吓侵犯领空，吓，丹麦、德国、比利时就发现身份不明嘅无人机踪迹。另外，歐洲關鍵的海底戰電纜咧，亦都遭到破壞。咁啊，馮太咧就話一兩次咧，就話你無心之失、疏忽、巧合，但係三次、五次、十次，就係一場針對歐洲、蓄意帶有針對性嘅灰色地帶行動，而歐洲咧係必須回應。嗱，點樣回應呢？咁啊 ，Donald Trump 嗰邊咧係亦都有默契啦。啱啱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喺嗰個記者會度宣布，係嘛？喺週末將會咧係正式有啊以巴啊呢個以色列同埋哈馬斯嘅停火嘅消息，全部人質咧如果留翻，將會咧平安返抵以色列。嗱，如果係咁咧，而家未知啊，聽住先啊。因為哈馬斯啲恐怖組織咧，我唔相信佢就咁咧係會金盆洗手，從此咧硬旗息鼓。之但係人質咧放翻翻嚟啦，跟住就係嗰個停火啊，嗰個協議咧就係要一個叫國際和平委員會咧係嚟到進駐加沙，呢個咧就唔俾咧哈馬斯有任何嘅參與。嗱，呢一樣咧就哈馬斯啲咁嘅恐怖政權咧，係絕對冇容易咁相遇。之但係一旦咧呢個加沙嗰度啊，係已經平定咧，就可以令美國鬆一口氣，歐洲咧亦都可以咧係全力對付烏克蘭，而美國咧就喺後邊咧就提供包括戰斧、飛彈等咧呢啲嘅武器，然後就將嗰個重點咧就移去亞太啦，係嘛？咁啊，馮德萊恩喺呢方面嘅講話咧就話。回应俄罗斯呢个混合战咧，就要彻底改变思维模式，啊，必须要能够阻吓。如果犹豫不决咧，对方就会得寸进尺。咁啊好啦，啊，咁啊讲完之后点咧？啊，正如 Donald Trump 话，一旦有战斗机侵入领空，你就连人带机咧开火攻击，话知你死啊！嗱，呢个咧一反常态啊。咁我都相信咧系嘅。咁啊，而家你根本就退无可缩啊！因为普京已经摆出一个战斗格，现在冬天是来的，是不是？因为他看死你，现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还在依赖他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很荒谬的。我就认识一个英国的朋友，他就在东欧，有一个朋友，就这个东欧的朋友就在俄罗斯那处，就认识一个就跟他补英文的叫 online 的家庭教师，系嘛？咁呢个佢住喺东欧啊嘛，吓咁佢系同俄罗斯一个咧平民啊吓嘅英语教师咧就视像咧就定期补习。好啦，定期补习咧，咁你要俾钱噶嘛，要交学费噶嘛。咁但系喺东欧个国家咧，吓佢系俾唔到钱啊，系俾呢个俄罗斯嘅英语补习教师。 因为制裁啊嘛，银行嗰度咧系汇款不通。之但系咁噃，德国啊同埋欧洲国家咧就名正言顺咧系帮衬紧普京控制紧嘅俄罗斯嘅石油同埋天然气。咁你话民间嗰条气点顺咧？系嘛？你话我你系 Donald Trump， 你扯唔扯火咧？民间同俄罗斯所有嘅吓湿湿碎碎嗰啲咧，啊买餸啊。啊！呢、這個咧買菜啊，啊呢啲咁嘅交易咧就全部禁止。之但係政府個層面，你又同普京咧一直喺度買緊石油。咁啊 ，Donald Trump 點解啊係要繼續補貼啊？你德國啊、法國啊，係嘛？成個歐盟或者北約啊嗰、那個軍事經費咧，就一字咁錢啫嘛。咁而家馮太咧嗱，終於醒啦，就話咧歐洲必須應對啦，係嘛？啊，佢話咧我哋可以退縮，就眼白白睇住俄國嘅威脅升級。或者以團結阻嚇同埋決心嚟到應對，呢啲就係 Donald Trump 嚇八個月前啊，係走嚟歐洲，只好督鼻訓你哋啲人要醒嘅咯。咁你而家咪認咯，認咪照住嚟做咯。咁夾乜嘢啫？係嘛？咁 Donald Trump 咪人渣法西斯咧？係咪獨裁者咧？係咪再世希特拉咧？係嘅，你咪唔好聽佢咯，唔好聽佢，你咪集體投降咯，你咪繼續買啊，係俄羅斯嘅石油咯。咁跟住你就唔好怪啦，日後係嘛？嗱，而家成個形勢都非常之清晰嚇，咁啊，當然咧嚇，其他亞太地區啊，嚇嗰個緊張局勢亦都係相對升温緊，係咪啊，白生？ 係冇錯，咁啊，隨住阿 Donald Trump 曾經嘗試想啊將啊澤連斯基同埋普京拉到去談判桌上邊失敗之後咧。整個九月咧，你見到咧，俄羅斯對於北約嘅成員國咧嘅節節進逼咧，就越嚟越犀利嗱。无人机咧就已经侵扰过波兰啦、罗马尼亚同爱沙尼亚嘅领空，咁而且咧喺德国、丹麦同埋比利时亦都发现身份不明嘅无人机，咁呢啲其实都唔需要去证实，就一定系来自俄罗斯噶啦。咁而且冯德莱恩指出咧，欧洲关键嘅海底电缆亦都接连遭受到破坏，嗱呢啲咁嘅伎俩咧，同喺远东啊。台灣的海底電纜遭受到中國的漁船或者貨輪呢去破壞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咁而特別咧喺九月份嘅時候，大約九月中啦，愛沙尼亞曾經遭受到三架米格31嘅俄羅斯戰機咧高速入侵。咁當時咧就俄國就否認啦，否認就進入咗領空，但其實事實上咧，根據呢個北約公佈咧，俄羅斯嘅戰機咧喺愛沙尼亞嘅領空停留時間長達12分鐘啊，即係唔係話僅僅咧越過邊界裏邊咧，可能係只不過係試探式嘅攻擊。咁啊，而事實上米格31嘅速度咧係好高嘅，佢係一架高速嘅戰機，咁而且可以攜帶匕首導彈。咁據呢個軍事專家分析嘅時候咧，佢進入愛沙尼亞領空嘅時候係關閉咗呢個應答器，即係話咧，當對方或者叫防空部隊或者係嗰個地面指揮塔向佢發出無線電嘅時候咧，佢係唔回應嘅。咁而且依12分鐘咧，佢係高速飛行之下咧，其實係測試緊北約戰機嘅反應時間同埋能力。嗱，因為咧，即使北約的戰機即刻起飛咧，都趕唔切去攔截，因為佢最大的飛行速度去到2.8馬克，咁啊飛行高度去到25,000公尺。咁北約部署嘅戰機裏邊只有 F-22 同 F-15 或者颱風式戰機可以去攔截嘅啫。但係如果喺機場上面起飛先至去攔截咧，絕對係唔夠時間嘅。所以其實軍事專家分析咧就係。俄羅斯喺度試緊陣，佢睇緊咧。如果佢動用呢個米格31攜帶匕首式嘅導彈嘅時候咧，北約嘅戰機究竟有冇能力去攔截佢？所以其實俄羅斯喺度進行緊一個軍事嘅即係進攻嘅模擬測試啊。咁所以馮德萊恩嘅言論咁嚴重咧，就係其實佢相信佢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一場即係俄羅斯可能借呢、這個。對付愛沙尼亞、波 波罗的海三国的军事行动作为跳印北约的一个缺口，而甚至波兰其实举国，我好像我们之前的集数所说已经是备战了，他知道下一场的战争一定是会由乌克兰的西部烧到去波兰的边境，所以现在北约如临大敌，亦都知道其实普京的野心一早我们三四年前都讲过了，不会因为乌克兰妥协接受这个各地赔款呢是会停止的。所以呢现在个世界局势呢当然是每日呢都在急剧变化紧，甚至升级紧。 所以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已经开始，我认为技术上已经开始呢，因为冯德莱恩冯太华这个是一场混合的战争。虽然 warfare 和 war 是有少少的分别的。就是 warfare 呢就未是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隻是正式宣战。warfare 呢就已经是这个叫战争的行为。这个就超出了这个欧洲的。是吧，在纽约时报就报道美国 FBI 呢华盛顿分局正在调查一连串中国黑客涉嫌入侵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事件。美国的大律师行都被黑客入侵电脑系统，而且是多达十几间律师行和科技公司。这些律师行本来就不是说只是做那些房契啊、离婚啊这些民间的律师行来的，是以强势对抗美国政府著称。即是说呢，这些律师行是接埋一些政治纷争的诉讼，他的客户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和其他美国重量榜重量级的人物。这个事源川普呢就是发布惩罚性的行政命令，打击他认为在法律和政治上同佢咧作对嘅律师事务所。咁所以今次咧系中国嘅黑客入侵啊，其中一间律师行咧就叫威廉斯院诺康里律师行，就系咧系同 Donald Trump 咧系唔妥嘅，系嘛？率先而出咧系接受一啲咧受害同业啊委托嘅律师行嚟嘅。嗱，咁即系呢啲咧系美国嘅内政。美国嘅内政咧，如果俾外国嘅势力咧系黑入，咁呢啲當然就係做一啲非常之機密嘅情報工作啦，係咪唔使講㗎啦。咁而另外就係割斷電纜嘅問題。中國同埋俄羅斯近一年來切斷電海底電纜呢，就係呢兩個國家係可以講話係即反，係帶嚟顯著嘅經濟、資訊安全同埋國防影響。咁針對台灣一方，一個就針對台灣，一個就針對波羅的海，即係分頭行事，就已經造成多宗的通訊中斷，民眾通訊、金融交易、政府機構，甚至民間的醫療服務，醫院開緊刀都會因為海底電纜被切斷，那個網絡通訊嚴重受影響，而且呢短時間之內呢是一時同很難同外國通訊的，包括呢資訊傳遞是會延誤的，國際重要的資訊呢無法即時呢送達。如果是战争的时候就很大了，所以这些切断电缆的行为绝对就是战争的外围行动。这些灰色地带的行动你又捉他不到，他是用很多民间渔船或者货轮，他是扎扎低低在下面捉鱼，是用那些拖网，又或者是采集海沙，在河床那里是采集海沙，这些其实都有国际法规范的，都是非法的。咁但係可以話呢啲係民事啊嘅行為，嚇唔係話軍事挑人，但係可以話哎呀唔覺意係咪個船鋚咧係割斷咗嗰條電纜，邊有啊係咁多單啦，係嘛？波羅的海咧有好多次，中國嗰邊咧亦有好多次，係嘛？咁而家咧美國、歐洲同埋日本咧加強對海底電纜嘅基礎設施嘅保護，就已經咧係驅除中國同埋俄國嘅企業參與咧海底電纜嘅設計、施工同埋維修。咁但係咧已經太遲咯，係嘛？咁另外北約同埋波羅的海嘅國家咧部署軍艦巡邏，就防止咧俄羅斯嗰邊咧係割斷電纜。之但係台灣啊，係嘛？同埋日本、韓國呢邊咧就冇任何嘅相應嘅措施，因為海底電纜係全球99%啊網絡嘅金融、商業等流量嘅命脈嚟嘅。一條跨洋嘅電纜修復嘅成本係幾多少？你俾佢割斷咗，係2億美金，而且咧斷就好容易， 整翻咧就好耐，技術咧就好複雜，係咪？斷纜嘅地區咧就非常之咧啊廣泛，可以咧影響到咧國際金融市場、航運、能源等等。啊，咁而家海底電纜呢一旦係切斷，嗰、那個修復嘅流程係咪同埋個時間？嗱，啲咪俾人哋對方喺度試緊啊！嚇，你嗰個應對嘅能力咯，係嘛？係嘛？係好麻煩噶，係嘛？你首先咧要有國際嘅修纜嘅船啊，個組織你要向嗰啲組織申請維修，駁翻條電纜。咁個維修咧就要根據行程同埋咧打魚嘅季節同埋國際嘅排程咧，先至可以咧前往現場。好啦，嗰只船你話點樣駁翻嗰條海底電纜斷咗咧？就要利用啊！水底的机械人是将那些电缆损坏的段损坏的那些段呢就拉上海面、啊、然后呢有很多电缆在深海的呢就会用大型的水底的机械人全部要钱的。是吧那些电缆呢如果断了呢要将受损的部分要切割焊接新的这个电缆线然后再重新密封。仲要加强防水，同埋加强嗰个机械安全嘅处理，所以个修复期咧短则要几个礼拜，长则咧系要半年。你话一下打仗嗰时兵拎棒棱吓，如果你嗰啲海底电缆断咗咧，你个交战国啊断咗电缆嗰啲即刻盲晒啊，咁你嗰啲航空母舰啊、导弹咧几劲都冇用嘅，系咪？所以冯德莱恩咧。在这方面波罗的海那里领过几次就是俄国所为。那你跟台湾那里有没有协调呢？还有、啊、那些电缆断了你在修复的过程呢你都会遇到其他的拖网的渔船、啊、还有呢、抽海沙的船只在那里干扰的。是吧他一班呢可以烂仔地走过来呢是匆匆撞撞和侦察的。是吧那你和修补的电缆不是一次过呢就成功的。有时呢摆低落去又断过的。那所以这些就是斯文人呢怎么同啲烂仔对决呢那所以一旦呢就即是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呢海底电缆的问题可以讲就是决胜的环节。而家这个环节出现一个漏洞。而且咧係一個缺口，係咪？因為咧呢啲唔到你美國啊、北約啊嗰啲軍事技術幾犀利，需要咁多時間就係咁多時間。啊，仲有天嗰度衛星嚟，而家打仗，打仗而家咧係五大領域啊，邊五大領域啊？海陸空，海就 sea， 陸就係 land， 空咧就係呢個 air， 係咪？海陸空之外，以前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就打嚟就係兵家必爭。就是这三大领域就是海陆空。现在海陆空之外还加一个叫太空 ,ok? 就是 space。除了太空之外呢就是 cyber, 就是虚拟空间就是电脑。现在呢 打一场世界大战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定义呢就是这五大领域里面是发生战争行为。那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啊、海陆空啊这样呢、啊、这个皇家空军啊是对这个德国的空军啊在英法海峡那里空战不是这么简单的。在太空那里同埋呢在虚拟世界在网络那里而家已经交紧手。是吧现在呢你除了这五大领域还加一个海底电缆的就是深海领域。深海领域才可以如果你问我再加一个领域呢叫 North Sea。什么叫 North Sea 呢是北冰洋，而家北極嗰處啊，最近咧就呢個波蘭咧就切斷咗中歐啊，嚇、那、嗰個貨運列車啦，係嘛？嗰條火車線啦，啊，因為咧就話中國方面咧係支持俄羅斯咧，係提供對佢提供好多武器打烏克蘭啦。咁你一旦斷咗中歐嗰條線咧，中國嗰啲貨運船咪要即刻經海參崴向北喺北冰洋嗰度咧係運過去歐洲咯。是咪啊？佢咧北冰洋运过欧洲咧，就经历过吓北极啊啊嗰度嗰几个北冰洋嘅主权国，包括俄罗斯啦。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欧洲够唔够胆唔要中国嘅货咧？系嘛？嗱，另外仲有啊，澳洲嗰度啊，杨澜澜就嚟啊，系上台啦。中国嗰方面即刻咧系宣布啊，停止啊澳洲嘅嗰个铁矿入口啊，又用呢啲铁矿入口啊。是拿来做杠杆啊！嗱，而家杨澜澜就变成澳洲版的孟晚舟啦。咁你话呢啲系咪战争咧？系嘛？呢我咧就另案处理啦，系嘛？ 嗱，喺大约四日前咧，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咧进行大规模嘅空袭。咁根据报道咧，就出动咗50枚嘅导弹同埋超过500架无人机，咁啊造成咧大规模嘅停电啦、